中风花雪月忘掉。当我觉得找到未来，你却说我已失去不少。在夜阑人静以后，烛光都再没情调，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分一秒，有你分享过的，我才感到重要。 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？独个归家的心，谁人知？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，逝去一首首歌，放肆一声声讽刺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